所以它就不存在交叉感染了，就每个人都用的是一个，等于是用的一个新的， 嗯， 所以它不会反复用， 嗯， 对，所以它就不会存在。但这样恰恰就把整个打疫苗的最大的优势就给等于是已经给抹掉了，因为它就效率就不够了， 嗯， 效率不够了之后呢，那后来他们就跟药厂开始整合，那就把这个疫苗冲在这个注射器里面，变成一次性的， 嗯， 那这样又保证了它的效率， 嗯， 但是呢，它并没有广泛的应用到普通的家庭民用。那这里面也跟技术的发展有关。 说到和技术的发展有关，其实呢，我们不得不停一下了，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。在广告之后，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让无针注射走入了更多老百姓的生活呢？这里是科创中国，稍事休息一下，我们接着聊。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，呼吁各企事业单位、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。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，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，欢迎登录查看。 河南， 我们跟你一起扛。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快从泥坑出来，迎接智能时代，你我心潮澎湃，青春智能精彩，创客创业创新，科学艺术同在，汇聚智慧人脉，梦想携手未来。看我排山倒海，快从泥坑出来，迎接智能时代，你我心潮澎湃，青春智能精彩，创客创业创新，科学艺术同在，汇聚智慧人脉，梦想携手未来。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，持久责任，医疗救助，爱心助学，扶老助老，急难救助，党员帮扶，慈善建设，传承百年红色基因，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。共产党员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。科技改变生活，创新创造未来。